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烦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4度，今天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和昨天相当，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整体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这个季节的气温时常波动，明后天就会有降温，请注意调整穿着。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助理。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本时段呢，全市各路口路段呢通行正常，只有少数路段车多排队。在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车多，德胜门外大街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在建国路呢，四惠桥到大望桥东向西方向车多，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车多，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也是车多的。在此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来自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出发吧。 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对，这两天呢，可能都是我们陪伴着大家了， 都是我们。 啊、是是是，又早上起来7:33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起床啊？ 我起了。 你是对，谁说？抱着床来的是吧？ 对，抱着油饼。 抱着油饼，好累。你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有，你知道早上起来吃一个油饼是多么的踏实呢？ 是很踏实，你知道吗？但是还有更让我踏实的事儿。 怎么呢？ 就是不只是踏实了，基本上是很激动的事儿。就在这个冬奥会，这是北京时间2月22号2018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那么上是22号，在这个韩国江陵冰上竞技场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压轴的男子5000米接力 A 组决赛当中，有武大靖、韩天宇、许宏志和陈德全组成的中国队，以6分32秒035再收一枚银牌。 哇，好棒哦！ 对，而在这之前呢，这个武大靖也是为咱们国家夺得了一枚金牌，就是这次这个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 首金、 就是。对对对，这武大靖来夺得的，我特别 真棒。 总之是非常的激动哈，这是在这个短道速滑500米比赛的这个当中， 对， 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然后而且是最后遥遥领先，而不仅是夺得了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 哇， 世界纪录。 这个项目对于这个中国选手来说特别来之不易。 没错啊、因为从来没有在这个项目上得过这个金牌。 而且 实现了巨大的突破。 对，而且500米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赛道。我觉得对于选手的爆发力要求会更加的高。 对，这当中还有很多这个起伏吧。这第一枪有人抢跑，第二枪起跑后呢，这个武大靖迅速抢到了第一位，牢牢守住线路。尽管身后是两名韩国选手的联手冲击，但是三人呢谁都没法越上这个越滑越快的武大靖，超过不了啊。武大靖有个特点，我觉得他在转弯的时候不仅不减速，好像还加了速，特别流畅自然。那么这个非常厉害了。 对，非常稳定。 对， 我们现在非常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不，主要是恭喜武大靖选手，同时呢也是想到了今天的话题吧，就是说这不已经是农历年是狗年了是吧、在狗年当中呢，您想在什么事儿上拿第一？ 我想在 就是 我想在一千米拿第一。 一千米吃油饼啊。就是 怎么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大家一定要跟我们互动这话题，你可以想，你不一定说今年就一定拿到了哈，但是你可以想象您想在什么事儿上也拿个第一呢？啊，看人家， 我突然觉得无言以对，我应该 想不出来是吗？ 对，我除了一千米想不出什么别的。 那可能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单位上，或者说想对老婆好上，这个说是这个开车技术上，总之方方面面吧。任何事儿都行啊，您想在什么事儿上拿第一，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么我们再次恭喜武大靖啊，给大家说一下，这是中国选手武大靖在平昌冬奥会500米短道速滑的这个项目上以39秒584打破了世界纪录，为中国队获得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真的特别棒啊。当然韩国选手他们也获得了其他的奖牌，也恭喜他们吧。 对。所有的朋友都那个守在电视机前，就是等待着这一时刻。哎呀，真 是 好激动， 打破了世界纪录的。来吧，看看大伙儿早上起来。这个波波先生说早啊，雨轩宝贝说早上好，摩托儿说真的早上要能吃油饼特别幸福， 特别幸福吧？没错，踏实啊，我现在特别的踏实。 对，这个王晨远就说我就想在工作上拿第一，为民航空管贡献力量。 哇，他们太不容易了。 民航我懂，空管 啊？为什么？你说 空管是什么？ 空管就是地勤，专门管这个天上飞的秩序的，对吧？ 空管是地勤啊。 啊，管空中管理的，在地面上工作吗？ 对，那可能得是这个意思， 对吧？ 对，行，这祝你。这个大号豆豆说，哎，那我在那跳一跳上拿第一算吗？ 这个也算。 什么是跳一跳？ 你不知道吗？这也是前两天 我才知道。怎么老用这语气说我？ 小程序吗？小程序拿那个手指在你的屏幕上点一下，根据你的力度，然后这个小人就可以蹦得远。 就是底下有好几个菜墩子，然后孩子在上面乱跳。 箱子嘛。 哦，是箱子呀。 啊，菜墩子。 我还合计菜墩子怎么是方的呢？还长圆鼓男脑，腾一下往上一个脑。 对。而且那跳到便利店啊，还可以加分，跳到什么八音盒上。 跳到便利店，我怎么没？我五步之内。 前两天我们的小组领导在吃饭的时候呢，别的领导都就发红包，我们的小组领导说大家现在集体在圆桌上玩跳一跳，得第一名的我就发一个红包。 不是，人家玩这叫我五步蛇呀。 真的？你说 都 五步 之内就蛇， 我是一步蛇。 那你比我毒。来说说大家伙儿准备在狗年当中啊，哪些事儿想拿第一，随便都可以哈。 对， 只要是有意义的事儿啊，你别说讨人厌拿第一，我们就不念您的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稍后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除夕到初五呢五环路内禁放区零火警零伤情啊。 您还可以听到春节假期结束，备了塞满的后备箱，被温暖的都是人心。 另外春节综合征如何突破呢？专家给这个几大症状把脉开方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再给您回顾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儿的天气是这样的，白天呢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比昨天还热一点啊，最小相对湿度25%啊， 夜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东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4°，最大相对湿度50%。 嗯，总之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今天呢，光照条件一般，风力也不大，空气质量还可以，晒太阳还有个指数是3，比较适宜晒太阳啊。 尤其中午吧。 对，但是风寒指数也是3啊，体感干冷，等到晚上就5了，体感寒冷啊。 再提醒大家一下，春捂秋冻哈，早晚温差大，别忘了还是加件外衣。 没错，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消息。有个好消息，根据了解呢，2月15号，除夕到初五禁限放新规实施效果非常明显。昨天大家也说了哈，能睡个好觉，空气特别清新。 没错， 全市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情17起，致伤30人，同比分别下降73%和62%。而五环路内禁放区继续保持了零火警和零伤情。咱们俗话叫破五是吧？ 嗯， 破五这当天晚上一般是放炮特别 高峰 火热的时候， 峰值。 那这个时候呢，北京市在禁放网络16类禁放点和销售网点部署了11万名看护力量啊，大家真是辛苦了，充分利用了视频监控，开展重点巡查和动态抽检，及时发现违规行为。公安局呢抽调了3260名各机关警力支援一线，用警量同比增加36%。各区政府呢组织街道干部3.2万人值守一线，就同比增加了52%，发动的积极的这个治保积极分子等群众力量同比减少了16%。 嗯。 哦，就专业的这些干部们都上去了啊！ 而且这一次获得这么好的成绩，我们要感谢一下自己，是吧？因为这回市民朋友们，大家特别自觉，为共同为我们的环境做贡献。 就是咱们自己自觉，市民朋友，您是哪儿的？ 我也是市民朋友，我是其中一员嘛，我自豪， 对， 我骄傲， 都是大伙儿一起努力的结果 对 啊。 好，我们在下面看看，120家重点的商家春节卖出了49.7亿元。 哎，这更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没错，北京市商务委节后发布数据，就说春节7天假期，北京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12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实现销售额49.7亿元呢。 对， 同比增长4.8%。 我们来看看哈，年中饭、年夜饭销售特别火爆， 嗯、 像老字号同和居、烤肉碗、曲园酒楼、又一顺、马凯餐厅等等这些。它的年终饭呀，包括雅间上座率都超过了100%，那就还得等啊。 我以为是加桌， 那也有可能，有可能。 是不是 鸿宾楼、砂锅居、同春园等等这众多老字号年夜饭，这个雅间上座率超过了200%。 嚯！ 梅州东坡、旺顺阁、菊气等餐饮业的这个年夜饭也预定一空，金百万25家直营店的年夜饭桌呢，一共订出了3400桌。 哇，这么大的数据啊！ 对，年终饭、年夜饭价格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啊。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一定要吃什么大鱼大肉吃特好，关键是 聚个会 跟谁吃， 对， 是吧？ 身边坐着是谁？ 对，咱再来说说这个医院的事儿。 好，医院的事儿啊，好嘞，北京医院的医联体成员单位增至了9家。我们从近日举行的北京医院医联体年终总结会上了解到呢，作为北京市东城区首家医联体，北京医院医联体成员单位已经由最初的3家扩至到了9家。据介绍，北京医院医联体包括成员单位有普仁医院、龙福医院、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北京市第6医院、东城区第一妇幼保健院、东城区第2妇幼保健院、东城区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城区东花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城区永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医院医联体的规模变大呢，对于我们服务老百姓的看病难问题也缓解不少。 嗯，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嘛、 嗯、 对吧？啊，我就是老百姓当中的一员。 对，我也是。 我就听你说的时候老把自己摘出去。好，你跟我们都不在一块儿似的，你说你到底是谁？ 我不看病啊。 我天哪！还有你这不对，这思路，有病就得看，不能讳疾忌医。 我主要是不得嘛，因为吃油饼每天身体好，棒棒的。 天，你这油饼还有这神奇的功效，服了你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别忘了跟我们来说一说，是问问您， 想在哪方面是得个第一？ 对，想还不能想吗？对不对？人家五大靖都拿了金牌了，突破了世界纪录了，咱想想还不行吗？ 对， 先得有个志向吧， 先设计目标。往这个小目标发展努力一下。 对， 有时候尽管我们想的说，哟，这个是不是离我太生活太远了，但是咱得首先敢想，你说是吧？ 嗯，是， 当然得是好的啊。 那好，你说 是吧？咱就说一位好人吧。就在这周三的早上六点多的时候，被人称为指路大王的谢亮老人因病离开了我们了啊，享年87岁。实际上，从2001年开始呢，谢亮老人就在东直门交通枢纽义务指路，熟悉东直门地区的大小建筑物和公交线路的他呢，义务指路十几年。 嗯， 那么在东直门地区家喻户晓。那老人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刚指路那会儿呢，我被问路的人围在当中，有人帮我计算过啊，一分钟就要回答28个问题。为了能够脱口而出，当年确实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这个信息量挺大的，这个一分钟要是被问20多个问题的话，首先对这个周围的路段得特别熟悉。 对， 而且还得一副让人觉得我敢问问题的样子。 对，这还不能随便答嘛，对吧？在2001年9月22号，年逾七旬的这个谢亮，也是举着自制的义务指路的牌子出现在东直门，义务为过往的行人指路。这一坚持16年啊。那么去年呢，生病的这个老人还时不时的去东直门指路，希望老人这个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 也希望有年轻人啊 接棒。 对，我想啊，可能让大家都在那儿专门的去义务指路，不一定都能实现，但是如果在路上问，咱帮个忙，绝不是问题。 当有路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吧，对吧？ 对， 我就经常在我们楼底下指路。 是吗？那也挺好的。 而且通常问我的都是去秀水。 你不要觉得还有手机了还用问路吗？不是谁用的都那么熟悉。 对， 是吧？ 哎呀，温暖的消息之后我们继续聊聊。 你笑我笨，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 行，温暖的消息之后我们聊聊什么事儿，你说吧。 是我说什么都行吧，那就咱们说说黄金的事儿吧。 哎，黄金厉害了。 这个一般姑娘们都喜欢。 啊、大家这个在节中努力的结果啊。 菜百黄金6天卖了1.8亿呀、啊。 哦。 生肖金销量好过鸡年。 哎，可能狗狗是真是招人喜欢的。2018年呢，这春节黄金销售普遍上升啊，其中销量最大的菜百嘛，从大年三十到初五的6天时间里，销售额超过了1.8亿啊，销售出6万多件商品，每天卖出的黄金及其他首饰超过12000件，哎呀， 嚯、哦， 太厉害了， 好庞大的数字， 对，不错，这说明大家生活越过越好了， 对吧？ 啊，咱们也都会跟自己在身上再突破，看看这个，对啊，你哪方面能拿个第一嘛？想想还不行吗？ 我想在带金六子方面当一个第一。 对，你要靠自己挣过来，我们也不拦着。就感觉你这人从黄色的油饼到了金，行，就是喜欢黄澄澄的东西是吧？啊， 哎，真是他们有共通点，对吧？ 有什么？ 都让人感觉踏实。 另外，我们要说一下北京市交通委呢，高速公路日通车将近160辆，160万辆啊！这要提示大家，我们从北京市交通委获得消息说呢，春节期间本市高速公路运行基本平稳，日均交通量159.98万辆，同比增长了7.83%。 这也是历年的春节假期的最高值。交通压力呢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开高速和京港澳高速。 对。那么初五下午到傍晚的时段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庞各庄至天宫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北沙滩至清河桥路段交通压力都持续集中啊。那春节假期呢，普通公路交通量低于处于全年低谷的水平。部分重点区域受出行需求变化影响呢，呈现了差异化运行的特征啊。 庙会主要的旅游景点、大型商圈还有交通枢纽的周边区域，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集中，处于轻度拥堵以上的级别，甚至达到了严重拥堵的级别。平日压力突出的铁路客运站周边和商务区，假期的交通情况呢总体来说比较平稳。 对，这是假期的情况，但是现在是返京高峰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都反过来了。 大家得注意哈，春节假期现在结束了，北京市啊， 对，是 结束了，所以现在交通委就发布消息说，提醒节后返程假期呢，多条高速公路的车多流量大的情况，大家要注意了。 你看啊， 市民应该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是，比如早高峰呢，一般是东三环分钟四桥到东三环中路、西直门北大街、蔡慧营南路、西三环中路、肖家河桥区，这些交通压力都是特别大的，尤其是下周一就更为严重，大家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说过了消息之后呢，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今天我们出发吧，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 您想在哪些方面得第一？ 对，哪些方面得第一？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个，对吧？多说几个也没关系。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哪些方面拿第一？ 爱想才会赢嘛，对不对？ 啊、想一想，旁观者说啊，有比懒的吗？我这个我已经是世界第 哎， 那你连苗山都比不过。 没错，这个我赢了，吃油饼和比懒。 他吃油饼的时候都懒得撕，嗯。 哎， 对吗？ 你怎么这个也发现了？ 对，他得在牛奶里泡泡再吃，因为撕开太麻烦， 太麻烦，而且耗费时间。 对，但是这就不属于太好的事儿了啊。 嗯， 多米说减肥效果想拿第一。 哎，这个其实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完成，但是有这样的想法特别的不容易。 对，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嗯， 对， 先得吃出来， 吃胖胖子也不是一天就可以吃成的。 是是是。 哎呀，你看这位朋友 啊， 魔草 啊，魔草儿说什么了？ 魔草儿就说了，使劲想了半天，我怎么觉得我已经是我们家各方面的第一了，都没有上升空间了呢？ 那你把上升空间放到单位行吗？ 好好 就可是自己家里比， 对 啊，家里一共仨人，孩子还小， 哎，仨人里 老公不好，可不就他赢了？ 我有点担心他， 对，我担心他老公。C奈说，我可以在休息天数上拿第一吗？ 这个谁不想拿呀？ 休息天数上拿第一，就小朋友呗，刚生来不久的小朋友天天都休息 啊。对，天天还睡和吃两件事呢。 对对对对， 多让人羡慕呀。 就是吃喝拉撒睡呗，没别的。 可惜就是大件的东西吃不了。 大件的东西要吃什么？ 油饼就算大件 啊。 对，就他们得吃好消化的嘛。 您今天就跟油饼亲上了是怎么着？ 嗯，好嘞。 嗯，轻舞飞扬说太棒了，是不是？你说他那个考察这么严苛，咱还能拿个金牌，这都是实力。 对，绝对 是实 力， 绝对 实力， 绝对。你要看那个比赛的视频哈，建议大家都看一下，那简直太激动了， 特别不容易， 就像在冰上飞舞的这种，我感觉 小燕子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 盘旋着刷刷刷的。 作为参加运动员，尤其全球的赛事，顶级的什么世锦赛、奥运会都有这个问题。 嗯， 不光你平时实力得强， 是 在现场你还得压得住场，还 对对对对， 不能慌， 不能慌， 不能紧张， 嗯、不能慌，不能老想着油饼。乖乖小熊说，就像工资拿第一，还不想干活，这不就不劳而获吗？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不太想多干活，但有可能在干的短时间的活里得出彩嘛，对吧？ 哦，就我把我的任务完成好， 是就是吧。 对对 对, 对， 别人得干一礼拜，我就干一天，能干特棒， 就是人家一星期的事儿我一天就干出来了， 效率高。 哦，那一星期是怎么回事？那位怎么回事啊？ 那位，哎，真是那位可以在时间上拿一个第一。 来说说啊，今天您想在什么事儿上拿第一啊？嗯，想还不行吗？这都旺年了， 想还不行 呢，狗年呢。对呀，先想，然后才能带头去干呀。 对， 是不是？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嗯， 唐小弟子说，我不跟别人比第一，自己就跟自己比吧，不断的超越自己，希望所有人幸福第一，快乐第一，健康第一，开心第一，祝大家新年快乐。 哟，谢谢您的祝福了。 嗯，啊，您这说完之后我们话题不能进行了，不想跟别人就得跟别人比比。今天啊，今天好不容易想一回， 你想比点啥？ 我想拿什么第一？ 嗯， 嘴快吧，比别人看。 你现在就是第一。 不是不是不是， 至少在咱俩你就是第一。 对，我还是过脑子的啊。 你是，嗯，对，你是过脑子的第一。 OK， 那你呢？ 我是吃油饼的第一。 说说说说这个，您想在什么事儿上啊拿个第一？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给您说说热点消息。 嗯， 尤其是要给大家说说这个，节后啊会有这种综合征。就不舒服嘛， 嗯， 长假一回来，家人朋友分别，你说一下子回到工作岗位，身体它是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 对，所以有这个专家就给四大症状把脉开方了。 嗯， 春节期间呢，这个和这个家人朋友分别，很多人回到工作岗位上，现在就感觉身体无法回归了。不少人感觉长假过后仿佛得了怪病，出现了各种情况。所以症状一，首先就是肠胃不适，容易积食。处方是什么呢？选择养胃促进消化的食物。 这个春节期间很多朋友就避免不了嘛，频繁的聚餐喝大酒，大吃大喝，肯定破坏了肠道菌群的平衡，肠道不能彻底分解大量摄入的脂肪等物质，肠胃就会出现问题，像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些。而且呢，很多维生素呢是预防慢性病发生的重要因素，比如说维生素 D 缺乏可能会增加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对，所以第一个大家推荐每天早上起来最好空腹啊，喝一杯温开水，促进一下新陈代谢啊，那么减少毒素的吸收，溶解这个水溶性的毒素，可以加以少量的蜂蜜呀、或者食盐，看您喜好吧。好甜的好咸的了。 对 啊， 第二个呢，就是节日里呢油脂的摄入太多了， 吃推好了， 再加上这个坚果等零食的摄入大增，比如说如果消化不良，就会使毒素停留在肠道被重新吸收，给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我们在这个节后可以选择一些促进胃消化的食物，促进肠道迅速排出毒素的食物，比如说山楂呀、魔芋啊、黑木耳啊、海带呀、猪血、 山药、苹果、草莓、蜂蜜、糙米，这些都行啊。 对， 第三您还得坚持点少盐少油的原则，拿蒸煮炖这些烹调方法呢，少量但是多餐，食物细软，哎，好消化，这样对胃有保护作用。少喝咖啡，少来烈酒啊，少来浓茶，这有点刺激。每天下午3点左右啊，为自己补充一杯酸奶吧，这能帮助肠道啊和胃啊恢复胃肠的菌群平衡。 刚才我们提到的症状一就是肠胃不适容易积食的情况。 对， 现在的第二个症状就是睡眠紊乱，精神萎靡。我们开出的处方是什么呢？就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 哎，有人给您建议了，为了创造自己的这良好睡眠环境，一在窗帘上您加个遮光层，关掉所有带亮光的电器，比如充电宝，有时候晚上一闪闪闪的， 一闪一闪的。 对，让卧室彻底黑暗，能有效的就是促进呢进入睡眠，提高睡眠质量。 放舒缓的轻音乐或者英语光盘，哎，这棒！一般很多朋友听听英语就睡了。 那学英语的就算了，睡前呢不要做任何动脑的活动了，也不要谈论让人特兴奋的事儿，可以适当的做点轻柔的活动，来个瑜伽呀。或者这个就是适当体操啊，让大脑放松下来。 白天呢尽量不喝咖啡和茶，不喝可乐和这个 Coco 啊、巧克力等刺激兴奋的食物。但如果您实在是想喝，一定避免下午5点以后喝。 而且尽量呢早休息，在固定的时间躺在床上，睡前半个小时也别吃东西了，也别使劲喝水，睡前你也去好洗手间，避免起夜的干扰。 另外呢还要提前1到2小时喝一小杯牛奶或者红酒，这都有利于睡眠和养颜呢。 对， 睡前别忘了洗个热水澡，或者用热水泡泡脚。有条件的话哈，放上精油、生姜或者薰衣草，可以让身体呢和大脑放松起来。 像水煮的，精油、生姜啊，我听着啊，但当然可能是有好处的啊。另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腰酸背疼，浑身不舒服了。您得按照身体的时间规律来安排作息时间，比如说这个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您这个时候就必须得休息。早上5点到7点呢，这个时候就最好上个洗手间呀，早起运动运动，这都是比较好的。可以，如果不行呢，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工作时候症状明显状态下降了，你就得好好锻炼一下。但是也别一下锻炼太猛。 对，比较简易的方式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就是练太猛了，然后更疼的浑身。 真的。肌肉酸疼是吧？ 对， 现在简易的方式推荐大家就是保持身体站立呀，双手用力叉腰，脖子后仰，双肩后收，逐渐加大力度和后屈的角度。这些操作比较灵活，能够快速的迅速缓解腰酸背痛，再结合规律的作息和饮食，会很快的恢复到理想的状态的。 好，这些症状也给大家说了哈，需要注意的这儿也说了啊。还有一个症状可能是恍恍惚惚、心神不宁，人家要求提前一天走出休闲状态，现在也来不及了。 嗨， 你要是还没上班的朋友，可以早点安排安排。 对， 对吧？ 对， 哎，上了班的朋友就赶紧按照那个调整吧。抓紧时间看看大家互动吧，还有什么事儿想得第一的？ 哎呦，这个特别好，跟过去说再见。这位朋友，他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减肥目标，35斤。他想在减肥的路上 减到35斤，还是减掉啊？ 减掉吧。 哇， 减到35斤，他身体危险了。 对对对对，小爱说了，不是加桌，就是现实必须翻台。那这年夜饭吃的有点赶了哈。 没办法，选择少呀。我觉得能够那个开年夜饭这个。怎么说呀，业务开业务的就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了、 而且他们平时可能更没有那个春节的时候忙，更累了。 对对对对对，行，那大家说说您想在哪些方面拿第一，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好好的想一想吧。 中国移动光宽带

俘获他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他，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他，时尚黄金饰品轻奢十八 K 金送给百变美丽的他，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他，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菜百公众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北京时间8:0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 我们出发吧。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哈，说说您准备在哪些方面想拿个第一。 对，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互动交流。 是是是，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当然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冰上运动的强者啊，武大靖选手，在这个平昌冬奥会拿到了500米男子短道速滑的冠军，特别棒， 也是我们的首金呐、啊！这一次冬奥会上， 对，哎呀，从女队陪练到奥运冠军，你就知道武大靖这七年来做出了多少的努力，而且在这一届比赛当中，你想想，实际上裁判判罚是非常严苛的， 对 啊，大家之前也都领教过了，那么这个。不断遭受争议判罚的中国短道速滑队向为数不多的夺金点发起了冲击，其中男子500米1/4决赛当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武大靖不仅顺利晋级，更是打破了沉寂6年的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的世界纪录。最终在决赛当中，武大靖利用速度力压2名韩国选手，使对手无法使出团队配合，霸气地夺得了平昌冬奥会中国队首金。 最后还是用实力说话，对吧？ 对，因为人家派出俩呀，就有派出俩的意义， 对吧？ 一个人保另一个人来夺得金牌，但是咱们这一人啊，确实 是 让他们看到了实力，对，远远的甩掉了选手， 远远的， 对， 技术，咱们就拿技术说话， 早上起来我还看到了那个对他们家人采访哈，这个他妈妈也是在看比赛的时候，就是看到赢了的时候痛哭流涕， 因为真的家里人知道他特别不容易， 对，付出了多少艰辛。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是他拿到金牌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刹那，那家里人和身边的人看到的他是付出辛苦和汗水的那一刹那，对吧？ 当然我们也取得了别的这个一些成绩啊，但是还有银牌什么奖牌都不容易啊，所以今天也说说自己的事儿。您想在农历年这个狗年之中，在哪些方面您想拿个第一？ 好想 突破， 好想， 真是怎么说呢？光说不练的能手啊， 多么朴实的想法呀！ 多么朴实， 好想， 真棒啊！大家赶紧想想看，都谁都想了。忙里偷闲也说啊，祝贺中国平昌夺冠的这个奖牌啊，可是出了口气啊， 可是啊， 对，之前不公平的判罚。表现出大家风范，我得鼓掌，放下包袱，顶住压力，工作生活我不争第一，只要做到最好。哦，那不有什么不一样吗？ 只要做得最好， 和第一有多大区别？ 他可能认为就是不用非要跟别人比的第一，他觉得我要只要 做 到自己的最好、 哦、就行啊、哦， 挺好的， 对， 心态不错啊。 至尊宝说一路上就听 油饼 了，我都饿了。 我不饿了。 你是恶人，你虽然不饿，但你是个人都那么辛苦了，对吧？ 把大家都馋饿了，是吧？ 对，波波先生说一定努力，健康第一。 对，而且不光是自己啊，全家人， 第一， 所有的朋友， 最好是所有人都第一、啊。 对，一定要自己注意才行，一定要多喝水，好休息，好好休息。 行不行？您还有其他效益那么多，你就搁这， 好好休息 了是吗？啊。 对，其实你知道现在，尤其在这次过春节的时候熬夜，我就是感觉有特别大的不同。像小的时候熬一个夜，特别的玩一样。那个时候还经常跟我妈说：“哎，一起熬夜呀，怎么让我一个人熬呢？”我妈那时候就觉得：“哎呀，天哪，你精神头怎么这么大？”现在慢慢长大了，觉得确实力不从心了。 对，身体不一样了嘛。 对， 开始说我想在公司业绩拿第一。这个业绩拿第一呢很难啊，需要好几个亿才行。 哇，您这 大生意吧，这都是 大买卖，大买卖。 对，太震撼了。 对，这在我的生命中不太会出现。 好，这个多拉就说了，我想在玩游戏这个技能上第一，省得男朋友总是嘲笑我玩不好。哎，这是一个办法。好多的女孩不是抱怨说，哎，这个男朋友怎么老在玩手游啊？很多姑娘就想了，以后我也不管他了，我要成为手游达人，超过他。 这怎么个意思？ 以后买装备的时候， 就算那个、 求我 在家里把男朋友给甩了吧。 就是叫什么？以其人之身。哎，不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这样。 哦，就是虽然你不理我，但我让你在手游里不得不理我。 好，你玩是吧？好，你等着， 我 最后我 的厉害， 技术含量比你还高，看你能不能求着我，是不是得从我这儿涮点装备走？ 天哪 ！CNet 说，美女主播吃油饼肯定是第一，油饼吃多了就会油脂分泌旺盛，对面部皮肤不好啊。 嗯， 他脑门都是亮的。 多么聪明的脑门啊。 对对对，今天说在这个狗年当中，您想啊，可以想在什么方面拿个第一，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稍后呢，我们也给您说说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也会说过年当中特温情的事儿啊。 对，咱过年里听说的好多温暖的事儿。 对，就有一样呢，就是我们这就给您说到，春节假期结束了，被塞满的是后备箱，其实被温暖的是每个人的心。 对 对啊， 这个腊肉、香肠、鸡蛋、辣椒等等，装不了了，装不了，够了，够了，多装点吧。这些东西呢， 干嘛呢？ 这不是两个人对话吗？ 就是家里边会说的话。 对 啊。 2月21号，大年初六，春节后的假期最后一天，不少返回老家过年的各地老乡又踏上了返程的路程，被塞满的后备箱充满了家乡的味道。比如说咱这儿就聊到一个小唐，他出生在达州一个比较偏远的农村，职高毕业之后在外务工已经大概10多年了。他就说，我在东莞，一直都在东莞，每年都要回家，再远也得回来。达州到东莞的大约1500公里的路程，小唐说，以前他和妻子呢都是搭火车回家的。前年孩子出生之后呢，他们家买了小汽车，然后人家就说了，现在家乡的高速路都通了，节假日又不收过桥过路，带着小孩开车就方便点。 你看那费家又不收过桥过路， 费 对对，带着小朋友是很方便。 对 啊， 然后这个基本每年回家第二天哈，父母就开始张罗他们返程的东西了。 嗯， 基本上您一到家，这家长就开始张罗你们带回去带什么，香肠啊、腊肉啊，都是妈妈自己做的，还有咸菜、鸡蛋，他们恨不得要把家里所有东西都装进后备箱，而且每次啊都塞得满满的。这个2008年呢，来自达州的小龚呢，就进入湖北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呢，他选择了留在湖北工作。这刚毕业呢，这工作压力还是蛮大的，所以呢，加班呢是常有的事儿。2月21号的上午，吃过早饭之后，小龚和那个丈夫开始驾车返回武汉。他们的后备箱呢，同样塞满了家乡的味道。我觉得听到了这些故事之后呢，感觉都是满满的幸福，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回老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说是回家看父母，但是还是把很多的时间给了手机和抢红包这事儿。所以您就想啊，您在一边玩手机的时候，家里的人可为您回到工作岗位上之前做准备了，家里把所有的好吃的好喝的都装进了后备箱，希望伴着这些美食，带着都是浓浓的家的味道。湖北妈妈和四川妈妈虽然后备箱装的东西不一样，但同样的是他们装满了老人对孩子的爱。众多的网友呢就纷纷表示，没错，这就是我的后备箱。发帖之后呢，不少网友纷纷的表达了认同。麦田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他就说了，说我们从老家带了200多个土鸡蛋，一只鸭，一只鹅，3-4斤的香肠，10斤的土猪肉，30斤的菜油和茶油，还有15斤的年糕。后来半路上的婆婆打电话来说，忘记给我们带上牛肉和甲鱼了。这个林俊2016就说，小意思，结婚15年了，老婆呢在这个很远工作，和楼主一样，每年都是后备箱塞满啊。 可见这从家里并不是轻轻松松的这么回，听你讲这半天倍儿带劲啊， 感觉去之前就是带着是人，回来呢是人和吃的。 对对，感觉就幸福特满。 嗯，有时候我觉得虽然说听上去很暖心，但是也想到了爸爸妈妈思念孩子那种心情。 对对对， 这些对孩子的爱 全部就体现在装满的这个满满的后备箱里的好吃的了、可能是妈妈准备了一年的咸腊肉，对吧？因为腌是需要时间的嘛，像我妈经常就是花一两个月过腌腊八蒜什么的，就是为了在过年的时候吃饺子好吃。 就是你的意思是，虽然你没有说回老家，特别回老家，因为不是北京的嘛， 对 啊，但是也能享受到这个待遇。 对啊，因为也不是说天天能有机会回去陪爸妈吃饭，也经常就一个礼拜回去一次，所以我妈每一礼拜都是大包小裹的拿回拿去回你家吃。 嗯，听着吧，我们送上一首歌。 好嘞， 麦芽糖，甜甜的送。 甜甜的。我想不愿生人般这个阴沉的生活，白天晚的低头再觉得温柔，在枕头上后都是不停休，我在家口里听着手跟着童话故事走，远方的风格远距离诉说，那幸福在心就慢慢的被收获，笑着开心的被粘手，我满嘴都是糖果，牵着你的手经过。 张立博说：“哎，苗山虽然经常口误，但是大大咧咧的，大早上挺着还挺有意思的 啊！人写了吗？ 听着还挺有意思的，挺着还挺有意思的啊！ 真的挺有意思，你也挺有意思的，我们都好有意思呀！ 说说这个，在狗年当中，大家想拿什么事儿争个第一哈？”这个胖糊涂旁观者也说，怎么好几个都想去吃油饼了？你今天为油饼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 真的、 哦。林林记说，当然，我想重新夺回是我跳皮筋儿第一。现在我懒得，我，哎呦，我真是不爱动。我一次，哎呦，我一动浑身都疼，一疼浑身，哎呦，一疼浑身就不想动。嗯，那次出差，往这个机舱上放一次行李，哎呦，我都抻着胳膊了。 哎，我理解他。 你是多么的缺乏运动啊！ 不是，我懂他，你知道，我懂他。 啊、 你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力不从心，不是说不想干。我也想重回跳皮筋儿第一。我现在有时候想想，上中学的时候，你知道课间就十分钟哈，撒丫子就到楼下，赶紧把皮筋儿撑起来，然后跳那么一小会儿，呱打铃就回去了。我在想着劲头怎么那么足呀？ 劲头也够好的啊！ 哎，真的，那个时候怎么就精神那么好呢？ 他一个是小啊，本身他活力也足，再一个也是一直锻炼呀、啊。 有那十分钟，你知道， 待着，他老待着，不就越待越不行吗？ 哦，也对哈。 对，你好放个行李，但行李多沉。 对，不过这身体不怕动哈，真的应该多多的锻炼一下。 嗯， 你看，虽然我吃油饼，但是我锻炼啊。 好嘞，嘴上说的不算啊。樱花说了，在旅游次数上，我争个第一吧，国内国外周边景区都来一来。但前提是资金要充实啊，我就努力想想吧。你这个苗山更擅长，苗山在旅游上确实很擅长。比如说这人资金不够怎么去玩呢？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我努力干几个月，然后花了。 就是攒呗。 对，就是好好工作。我是觉得吧，这个旅游这件事情，要想你玩得开心，就是要在该工作或该学习的时候好好的工作和学习。我妈从小就告诉我，就该干嘛的时候干嘛，这是最好的一件事儿。 对， 不能三心二意。 不能三心二意。 像我们之前有个片花就说了，对吧？就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要一次干一件事儿。 哪有这片花啊？ 我心里，在我心里。 心里还有片花，行，大家都可以说说啊，你想在哪些方面拿个第一，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哎，我怎么刚才刹那间看到了有个朋友就说，自从我加入了这个节目组，这个食物被提及的几率特别高。 是是是，这是有一位朋友说的啊。 是吗？ 这是某某，自从珊珊来到节目当中，这个食物的名称在节目中被提及的频率上升了一大截儿。 是不是很嗨森？ 嗯，还什么什么？ 很开心。 天， 很嗨森。 您是早上起来吃个饼烫着了？小严说：“哎，过年好，上班了，怎么第一个进入工作状态呢？” 哎，这不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吗？这几个症状是不是？几大症状呢？对应的就是好好休息，调整作息，少吃辛辣。 你要想进入工作状态特别好，就是请假再休一天，缓一缓。就这一天你就别干别的了，对吧？ 就是怎么 着？就是、休息啊！ 就告诉自己明天要上班了。 对， 今天要 做好心理建设，然后在家里稍微的把工作也整理整理。如果来不及，您在单位慢慢的恢复吧，是吧？ 随便说，不争第一，只争朝夕，平常心我就是第一。 嚯！ 哦，这顺其自然，人家得了个第一了。 只争朝夕。 对，那可不嘛。岁月是短暂的，其实拼搏是无限的啊。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品送给百变靓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苗山。 对，刚才苗山又跟大家用特殊的方式问好了。 嗯、其实我刚才呢想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问问您在哪些方面想当第一， 对 吧？ 对。 我就看见了15岁的小将张可欣，他就说2022年我就想拿金牌。 哎，这是哪儿的小将呢？ 对吧？平昌冬奥会日前就结束了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的决赛，来自加拿大的卡西夏尔佩以95.80分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那我们中国15岁的小将张可欣最终的名列第9， 这就非常厉害了，才15岁啊！ 对啊，所以他其实就是来练兵的嘛。 对， 所以他正好就 叔叔向你问好， 对吧？就提到 致敬。对， 你怎么就是叔叔？你就是哥哥嘛？ 是吧？ 对吧？ 大人一轮， 没大几岁。 好嘞。 是吧？18和15差3岁。 总之呢，赛后张可欣人家小朋友说了，今天第一轮高度和这个抓板都是最好的一趟，第二轮最后一跳呢有点失误，但整体还是不错。 嗯， 滑下来之后挺高兴的。其实我觉得能比奥运会就挺高兴的。 对，能够进入到决赛，能有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就已经值得称赞了。而且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话题，不光是我们。好，咱们自己聊聊，咱们自己有什么梦想，有什么想当第一的地方。看我们的运动员，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 对 自己的领域上想拿冠军的梦想， 为的是享受比赛，吸取经验啊，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做好准备。 没错， 哎，这个词儿“享受”这个词儿，好像是我在今年冬奥会上听到咱们国家选手说的特别多。像昨天说到那个，钢架雪橇那个。就是也是那选手说你在这上面什么感觉，就是人家说我就是享受这速度快感。哎，我觉得突然间就意识到其实体育运动到这个境界真的是一种幸福，就不仅是自己的拼搏努力，他主要是这过程他特别享受。 对，我觉得首先能够做到享受的话，你的身心就够放松，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能获得更好的成绩，把正常的实力表达出来。 感谢领导，这听着像给大家做动员的。 加油啊！ 就你本身就很享受这个过程，对吧？当然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咱们觉得对给人感谢，一方面是他们代表咱们为祖国争光了啊，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是从人家身上咱们获得很多的力量能量， 对吧？你看着人家从一个陪练成长为这个世界冠军，是吧？从一个为小朋友未来的冠军等等等等，从这个失误最后人就是整个团体得到了银牌。我们每一位运动员呀，不管有没有得奖牌，去参加这个比赛都是付出了自己很多的艰辛的啊。比如说中国双人雪车这个雪车手呢也是苦恼，就觉得自己太瘦了，笑称吃饭也是训练项目。 哦，他们 想大家可能都想见不到啊。这个人家就问了，说你们俩是不是太瘦了？这是中国雪车双人雪车的选手，这组合李纯健和王思栋。迎面这个问题，记者就不是八卦，主要是外国运动员膀大腰圆，中国队小伙儿这个虽然高挑健美，但是这实在体重太差太多。人这个王思栋也说，我俩体重太轻了，平均100公斤，还差不多 啊，真让人羡慕。 就是啊 啊。 那体重不足呢，他们的雪车也比其他对手足足重了30公斤，因为太轻了就飘、 哦、 你知道吧？ 对， 从推车出发就存在劣势，怎么才饿不短板呢？小伙子回答也特实在，咱回去多吃多练呗。 哇，真棒。 人家就是有理由的多吃。这雪车呢，实际上是一项很古老的比赛。 对，雪车呢，这个古老而经典的运动，早在1883年，英国人就把平底雪橇装上了这个翘板，也举行了公开比赛。后来双人座和四人座的 有堕雪橇相继问世。1924年的法国夏蒙尼冬奥会上，瑞士人拿到了第一枚的雪车金牌。 嗯， 不过在咱们中国，对雪车运动呢，连外行看热闹都谈不上，从名称、器材到规则，几乎呢都是冷知识。所以呢，这个项目对我们的运动员来说，又是更加大的难点。 对，就是咱看着这个，好像就觉得好玩，特酷啊！这个，所以慢慢的吧，咱们熟悉的更多，了解的更多。快呢是雪车项目的魅力，也是不可避免的会带来风险。平昌冬奥会男子双人雪车比赛的时候，德国队组合就发生了一个侧翻，引得也是现场一片惊呼。 嗯， 但是中国队组合会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如果你真从事这个项目，掌握了技巧，雪车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危险，更多的是体验激情与挑战性。你看，人家也是在享受， 特别棒。 对，希望这个咱们的选手们能拿到这自己满意的成绩吧，还有未来嘛。 看照片确实就挺瘦的。 但是就但主要外国太壮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咱们选手这一次在这比赛当中都能体现出来。 对， 都是瘦条是吧？ 主要是饮食也不太一样，他们吃那么多就是奶酪是吧？牛奶制品，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哦，一说到吃，感觉你就 专业一些， 再也坐不住了。行，说完了体育呢，我们来给大家说说文化方面的消息吧。 嗯，咱们是不是先说说电影方面的消息？ 那么咱先说互动消息， 那也行。时间 我突然看到大家很多这个互动，这个小杨姐说，哎，我想在这周日奥森南门举行一年一度那什么，穿衣服特少那跑步，我要拿个第一， 多冷啊！ 是专门就是在天冷的时候举办的吗？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我不跑步。 我祝您别感冒。 你怎么着？你不跑步？ 我不跑。 这您就爱锻炼啊？ 我这刚才不是说嘛，伸一伸就行吗？ 哦， 伸一伸，转一转， 好嘞， 站一站， 伸一伸，转。哎呀， 站着， 大妈呀，你这活动量挺大呀！ 咱放上音乐，当当的啷当。 哎，行，正好张宏宇说了，我今天终于有时间跟你们互动了， 嗯， 互通了。那个今儿老公开车，之前都我自己开，只能听不能和你们说话，心里痒痒。今天我特别想在二环上能车速快点。现在速度像个小蜗牛，今年呢，我想特别成为公司的业务第一。 好，有想法。 嗯，哎，所以你在这个第一前面加上一个限制，其实反而这个想法容易实现。 对对， 对吧？ 对自己来说也没有那么大压力，对吧？ 对，你可以在家里啊，成为我们家这个岁数最年轻的人。 哎，这永远都是。 那也未必啊，对，你还得有未来呢、 哦， 对吧？ 嗯，那不是一辈儿不比。哎，这个不错哈。旭志这位朋友说，我是单位里保持工作状态的第一，因为春节期间我都没有中断去过健身房这件事儿。 你看看人家为什么能保持工作状态， 就是看看人家， 不像我在春节期间猛然想，哦，对，我得运动，去一趟健身房， 抻着了， 怎么着睡觉都不舒服，浑身老是疼。 你已经不错了，你还去呢？健身房是哪儿啊？ 不认门是吗？唐朝丽子说，我也喜欢旅行，我现在已经走完50个国家。哦， 哇，真棒！ 跟女主持多交流啊，完成全球200个国家。 我没有50个，我去一零嘛。 嗯，他老可着一个国家去， 这汤熟了。 小严说：“哎呀，记心了，刚才谁说了？昨晚我刚吃了一盆麻辣香菇。” 那真的，那这位朋友，这个严这位朋友，你这两天少吃点辛辣的， 对对对对，身体不好， 调整调整哈。 对对，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说说您想在哪方面拿个第一啊？接下来说说文娱资讯。 好嘞，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我们用个新的音乐来说说文娱资讯。由于这个迈克尔贝演的变形金刚5的票房口碑都不如预期，孩之宝和派拉蒙呢将决定这个重启变形金刚系列啊。2018年12月大黄蜂上映后，重启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的系列啊，就之前都挺好的，后来就 对 就 之前呢定档2019年的变形金刚6已经从近几年的档期规划中去除了， 对，不让他干。 对，由迈克尔贝导演的这个变形金刚2007年推出后曾经大获成功， 嗯， 这个变三变四全球票房都超过10亿美元啊。然而变五就是上一集呗，全球票房仅6亿美元，而且口碑也是一路走低。派拉蒙就和孩之宝决定呢重新启动新系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未来呢，孩之宝公司呢还将对影片有更多的控制权，预计新的系列最早将会在2021年上映。 希望这个不好电影早点拿下去，真的啊！ 哦，我们要看新的。 对，我们再来说舞蹈吧。 嗯， 天鹅湖世界经典芭蕾舞剧交响名曲元宵音乐会3月2号呢会和观众在北京音乐厅见面。根据了解呢，经典芭蕾舞剧主题元宵音乐会上半场选曲将古典芭蕾舞的精华与中国的民族气派相融为一体的红色娘子军，极富感染力的白毛女，下半场甄选柴可夫斯基最受世人爱戴的古典芭蕾舞经典音乐选段，浪漫的天鹅湖，轻松愉快的胡桃夹子，原汁原味的感悟俄罗斯风格的柴可夫斯基音乐精髓啊。 嗯， 那么让您和大家人吧一起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元宵节。 对， 好像是 非常有艺术气息嘛。 嗯， 我觉得已经有机会的话应该带着小朋友们经常去看看现场的演出。 再来看看话剧《海鸥》将于3月14到17号在首都剧场与观众见面。那根据了解呢，本剧忠实还原了俄罗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海鸥》作为严肃喜剧的精神实质，临湖而建的庄园阴郁而美丽，颓废忧郁的青年导演特里布列夫深爱着洋溢青春气息的少女妮娜，全剧每一个都关乎于命运，那些美激情、爱意、妒忌、憎恶都秘而不宣，隐匿在微不足道的理性的哀歌和茶余闲谈的迷雾之中，任岁月流逝。 听不太懂 那个，对，特别像你看过《尼罗河上惨案》吗？ 看过， 特别像那老太太那作家发出的感叹。 哦， 都是他们，我奥勒梅萨博， 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 对，反正这描述的有点经典了。希望大家呢在闲暇之余啊，除了看电影，也可以感受一下更多的文化演出， 舞台艺术嘛。 接下来又是这个广告时间了啊，再说一个吧。空谷幽兰说啊，油饼还是得少吃，我希望从今天以后做一个努力养生锻炼身体的达人，在步入老年生活中加油。 现在这个中年人的年龄段延长了， 对，您还是中年人，加油啊。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呢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那您给大伙儿说一说最近的天气以及周边的一些天气变化可以吗？ 好的好的。 哎， 咱们先说一说这个黄色，就是大雾黄色预警的情况。 嗯嗯， 今天早晨的话呢，这个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这个大雾黄色预警，预计啊今天上午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江西的北部、湖北的东南部，还有这个湖南的西北部、中部地区，以及呢四川盆地这个南部等有大雾天气，其中呢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南西北部和中部等部分地区有浓雾，局地能见度啊会低于200米。那么在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路况信息。另外呢，就是海南呢，这个受这个大雾影响，就是琼州海峡的大雾已经这个以这个影响交通已经是今天是第五天了，从初四开始，这个有好多车辆已经积压在这个海南岛，目前还有近万辆汽车，在这个海南等候。预计呢，就说这几天啊，能见度呢比前一段时间要好一些，所以的话呢，车辆呢也会慢慢的向大陆这边通行。另外还有一个降雪的情况，降雪的话呢，因为范围还是大部分还是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那么吉林中部啊、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呢有小雪或已加雪，四川盆地南部、贵州北部、云南的北部和东部、江汉大部、江南大部、这个华南地区有小雨，局地呢有中雨，这是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作为气温呢， 这几天啊，就是气温始终处在这个北部地区是在升温，南部地区是这个在降温。昨天啊，最高气温分布也出现了南高，就是北高南低的现象。你像这个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地区，还有河南、河北南部等地，最高气温都达到了15度以上。而在江南东部，这个贵州的大部、云南的东北部地区呢，气温呢普遍不足10度。就在华南地区也是这样，华南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只有10到15度之间。那么在大城市中，像西安呢它是15度，郑州 15.6 度。那么昨天的最高气温呢，像这些地区都大于15度。这个不过呢，就在华南地区，你比如说福州啊才 11.6 度，广州也就是 12.6 度，南宁呢 12.4 度。所以在这些地方天气是比较冷的。总体来看，其他地方呢大部分地方都是这个天气是不错的，以晴到多云为主，能见度也不错。应该说呢，假如在长江以南地区活动的话，还要特别注意添加衣物。另外呢，有些地区能见度不好，还如果驾车出行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路况信息。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工啊。那在这儿呢，也特别这个提醒大家，如果您要是这个往远处出行，尤其去南方的话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和天气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为大家播报一下咱们北京最新的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骑，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是这样，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还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20公里的。 再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运行情况。京沪高速的双向四环至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的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到四惠桥路段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的压力集中。那即将播出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北京时间8:37，这里是来自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我们 出发吧。 虽然是第三时段，但整体感觉像第一时段一样。 对，每一时段都是这样的开心。 要是从这时段开始我就更开心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是大部分人上班第二天啊，咱们来说个畅想啊。 畅想，您在哪些方向啊？哪些方面都想当第一呢？ 对，可以想一想嘛。 想想没事儿。 对，有位朋友叫这个浩杰，他说：“哎，听到大雾，刚才刘工说这大雾，我真的是心有余悸啊！20号在海口堵了得12个小时。”幸运的过了琼州海峡， 哇，那您还 真 是算 幸 运 的。对这个事儿呢，给大家也提个醒，这旅游啊，真不能扎堆儿。 对， 这个扎堆儿去的时候呢，有点像看演唱会，大家是分头去的，有早去晚去的。 散场 的 时候一块散， 一块散。对，它出入口呢又没有那么的丰富的话，它再丰富，我觉得也顾不过来了。 尤其是 太多了， 像这种高速路，怎么说呢？免收费的这个情况下，肯定很多人都打算自驾去。 对， 您在出行这个计划上好好设计一下。像如果路途特别远，您要住在琼州海峡周围也就罢了。您要是离得太远的话，本来路上就需要大概2天或3天的时间，您在路上耽误一天，您看这往返值不值当？ 对，而且还有一个大雾的事儿，这难以预判， 对 吧？哎，这 不可抗力， 咱说了不算、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休闲度假吧。当然，海南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啊，今天也让这个好像是 当地 放假了吧， 多放假一天， 对对 对， 对， 就为了让 大家能够通行顺畅。 对，就是为了让其他省市的朋友回家。 还有很多保障人员，还有很多志愿者，也确实非常不容易啊。未来这事儿大家一块调控啊。说说你想在哪些事儿上拿个第一？ 大部分人都是做的比我好，人家 都主要是运动上是吧？ 对，人家是吃不怕，你吃得一边吃一边消化呀。我只有前面这步， 不消化呀你。CC 说了，从小胸无大志，随遇而安呢。我也没当过第一呀。今年儿子要上小学，姑娘要上幼儿园，只希望顺顺利利的帮他们完成人生的小小转折点。 我天哪， 您这已经是不错了呀， 在我心里您就是第一呀。 当然是这样啊，因为呢，我们可爱的这个运动员们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正在拼搏，是吧？武大靖也为这个中国队拿到了首枚金牌。这个时候我们谈谈拼搏的事儿，这个时候咱就不聊这种，这个什么心情宽广啊，我们都淡然处之啊，就不要这种特别的超然的感觉了哈。今天咱们谈谈拼搏，你就说说， 因为 想在哪拿第一， 你 得生点震撼吧。 看了比赛之后，你就个人就觉得激动，尤其看着我们的这个健儿勇拿金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回到童年，如果我重新练功，是不是也有机会拿一个金牌呢？ 不是，您原来练什么的呀？ 我曾经学过京剧，但这方面也得不了冠军。 还学过，您唱两句吧。 啊！ 哎，开嗓不算。 咦？ 不是，这唱两句，真的唱两句。 真的 啊？ 唱什么呢？ 唱高兴的。 高兴的没有，全都是惨的。我们一个大青衣， 全都是惨的。 什么冤案啊？什么苏三离了红铜线？怎么是这个？ 对，是你怎么唱有点轻佻呢？我听着不太悲。 我开心呢，大早上起来。 哦， 主要 不错不错，但 是 不错啊，但是还是要鼓掌一下。 好，是谁唱的呀？真是。 谢谢你，哎，信心第一，你瞅了没有？怎么都能拿个第一？熊妈妈说：“我拿个，这每天的话题我都捞不着说，全给儿子当打字员了。5岁的孩子天天关注你们话题。今天说这个第一，儿子说了，我过年看了《红海行动》，准备再去看一遍。我是第一个看两遍的人。 我觉得你马上也成为看两遍的人吧。 对对对对， 是吧？ 对，但是可能已经落后于5岁的小朋友了啊。还跟我说的，妈妈，我长到18岁，第一个就是当解放军去，我要当海军特种兵。 不， 那你得从小勤练体魄， 对， 是吧？ 经常跑跑步， 起码得坚强。 而且 学习知识 还得练练，不能晕车晕船。您要是想当海军的话， 是是是是是。怎么着得意志力也得坚强，你看那判断力也得精准，挺难的。 反正当解放军叔叔是对意志力和身体上都是很高要求的，从 小 就得哈锻炼起来。 对，小朋友加油啊，我们得那个向你学习，有这个志向。咱接下来呢，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发互动信息。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北京文艺广播，别忘了找到我们和我们互动交流，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您想在哪些方向上方面上都可以得第一呢？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接下来给您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吧。啊，这个地坛龙潭庙会迎客170万人次， 嚯， 这个20号下午哈，碧潭、龙潭两大庙会落下帷幕。春节的5天假期，两大庙会共接待游客是170.1万人次，其中碧潭庙会接待游客97.6万人次，龙潭庙会接待游客是72.5万人次。前天和昨天，碧潭公园和这个龙潭公园闭园两天，安排庙会的撤展，从今天起呢再正式对外开放。所以今天您去呢，就可以只是逛公园了。 嗯。每年这庙会上最热闹的还得数着饮食摊位，今年的情况也不例外啊。记者了解到呢，很多老字号在庙会刚刚开始的前3天，哎，卖光了原本为5天准备的囤货，哇，都紧急调货。 嗯， 哎呀，地坛庙会东来顺的乔月店长介绍说呢，现在庙会上的小吃摊位大多数是定向邀请的老字号，大家比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谁的牌号货真价实。魏族人气旺，哎，今年早在春节前几天呢，东来顺的员工们开始加班加点的穿羊肉串，由于只能靠手工操作，哎呦我的天哪，所以一天只能穿个两千串，哎，但是庙会一天下来就卖掉了4000串， 嗯， 就是穿一天穿2000，卖可卖得快呀，4000串。卖出2天的量。此外呢，东来顺还为庙会特意研制了奶油炸糕、布丁、山楂烙等传统小吃，特别是这个奶油炸糕，只在庙会上卖，店里都买不着。 哇，这个真的好棒呀！ 对， 而且这个奶油炸糕和羊肉串呢，都要大量的用油，可是炸的东西呢一多呢，油就变得浑浊了，也影响了食品的口感。为此呢，我们宁可一天换2次油，也要保证食品安全呢。 你看看，为了庆祝这件事呢，今儿早上我还在食堂吃奶油， 我也吃了一盘子。 对， 我是吃了油饼加奶油炸糕。 油炸小达人啊，其实不光是吃，好玩的也挺多的。 嗯， 雕漆技艺，扎眼的风筝，金光洞兔爷， 嗯， 压花的葫芦，北京绒花，北京歌哨，京剧脸谱，咱北京的剪纸，这些非遗的手工艺品齐聚两大庙会。 嗯，今年的北京绒花首次亮相了地坛庙会，绒花、绒鸟，还有绒猴、绒鸡等造型各异的手工制品摆满了整个展台，价格从10几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 嗯， 北京绒花第6代传人蔡志伟就介绍，这里的每一朵绒花制品都是纯手工制作而成的，绒花技艺到现在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绒花与绒华是谐音， 哦， 游客呢就特别愿意佩戴绒花，把绒华带回家。而要制作一朵绒花呢， 不容易了。 首先就要这个桑蚕丝制成绒条，然后再用 手。它是桑蚕丝做的， 对 啊， 就是手工制品的最开始是桑蚕丝， 哦， 做成绒条，然后再用这个手工捏成各种造型。根据造型的不同，最快一天呀，也就能做出3-4朵。复杂一些的可能3-4天才能做出一朵来，所以说每一朵绒花都是独一无二的呀， 真棒啊！ 我记得小 没看着的咱们就改吧，哎， 我记得小时候我还买过，戴在身上， 我们家有那小鸟， 对，真是 不能不能不能， 哎，你就一提这个绒花， 俏皮啊！那会儿还不知道桑蚕丝， 对，现在一想，真的好多年没见着这个了。 哦， 我觉得今年的庙会呢，把一些就是全国到处这个景点都能见到那些大众化的东西去掉了， 哎， 把一些地方民俗就招回来，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 因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舞台，不光是当地我们北京的游客，还有外地的朋友来北京的时候，我们能展示北京庙会的特色。 说特好，嗯。你也来了是吧？ 此处应该有掌声， 此处有笑声，没找着掌声啊。来说说春节期间呢，也有不少朋友选择参加滑雪呀、滑冰这样冰雪运动，毕竟冬奥会举办着， 对 吧？未来咱们还要来办一场， 对， 是不是？所以大家热情特高。近日呢，北京市二中院对近年来审理的因为冰雪运动引发的相关侵权纠纷案件进行了一个通报。 哎，还有侵权的问题。 是，法院调研显示啊，近年来这类案件不仅数量在增长，诉讼标的标的额也在上升，受伤者当中的中年，这个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 哦， 啊。 据二中院的法官统计呢，近5年北京市因为冰雪运动引发的侵权类纠纷案共计是36件，其中2013年的3件、2014年的8件、2015年7件、2016年6件，还有去年的12件。不仅案件的数量有一定增长，诉讼额的这个额也从最开始的一般几万块钱上升到了部分案件达到了10几万元。 嗯， 在这些案件当中，无论是受伤者还是被诉侵权者，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指导或者训练的冰雪运动的初学者比较多，他们在滑雪等这个运动经验方面比较缺乏，这其中呢又是以年轻人居多，受伤者呢20%涉及是未成年人，50%以上是80、90后，超过半数呢会致残。 在案件， 所以就说其实有的是还会挺严重的， 对 吧？就在案件发生的地点上呢，我们来关注啊，既有发生在滑冰馆、滑雪场这些专业的冰雪场地的啊、也有发生在以冰雪游憩为主的冰雪嘉年华呀、 冰雪乐园啊， 对，几乎是覆盖了所有的冰雪运动场所。 嗯， 这方面的二中院也有所建议，法官说了，滑雪运动者您得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以及技术水平，客观的认识啊，别逞能，选择合适的区域来进行适当强度的活动。 嗯， 没有达到一定技术水平的，你不要擅自到专业的运动区域去运动，避免发生意外。 对， 滑雪场以及滑冰场应对运动及保护设施设备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啊这个问题及时的修复，配置安全员定时的巡查，在容易出现危险和事故多发的这些重点位置啊，配备监控摄像这样的设备，现场您必须也得有专门的救护人员，常备的救护用具，这些药品都得有，同时还要设置救援绿色通道，防止因为延误救治而导致伤情加重。 哎呀、就是其实提到这个冬奥会的很多项目啊，这位我们由于在看运动会的时候特别的是这个热烈激昂，然后我也想去滑一滑、但是这个冰雪运动 不是说来就来的， 对，它是有门槛，技术含量一定要高， 比较高。 而且我其实提醒大家一下，滑雪的朋友现在越来越多了。 嗯， 滑雪的朋友骨折的特别多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上雪发现好玩，稍微一滑，朋友一教可能就会了，一下奔高级道就去了。 这个上手容易，滑出技术难得很， 没错，所以一定，刚才我们这个专业人也提示大家要了解自身的技术水平，这一点特别重要。 对对，下回让高磊谈谈他的教训、高磊摔得不轻啊， 真的心酸泪， 是 不 是？ 是 真是。在这儿呢，这个大家玩是对的，接触是对的啊， 对， 但是爱自己也是对的。 对， 咱说说出国的事儿。北京人啊，青睐南下过春节，是吧？就国外像什么泰国、日本、新加坡也很受欢迎。 对， 嗯， 很多人现在就觉得春节呢不一定是在家里团圆，各地不一样的春节民俗吸引了不少咱北京人就举家旅游过大年。这个春节呢，不少北京的家庭就是在广东、澳门等地度过的。同样啊，去泰国避寒、去日本赏雪就成为风尚。从大年三十开始，出境游客呢把中国节带到了世界各地。 哎，这个春节呢，家住在北京的杜先生也带着全家老小五口人一起去了广州过大年啊，大年三十到初二，他们先到长隆动物园参观，在珠江夜游，到传统的花市啊，去感受那儿的热闹氛围。 嗯， 不一样的过年气氛让孩子也觉得特奇怪，就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美食啊。啊，大哪吃早茶是吧？虾饺、肠粉、奶黄包，哎，都得点啊。 嗯， 动不动就买花，十里长廊摆满了鲜花、盆菊，特别有过年的气氛。 嗯， 跟咱们这儿过年不是一种感觉， 不是一风格， 花香扑来。 对，而且广东人家讲究是逛花市， 对对对对对 对。 那咱再说说国外， 中国的春节呢正在成为世界的春节。每年过年呢，中国游客就会把这种喜庆传递到世界各地去。这个春节呢，泰国、日本、新加坡等地这些最吸引人气，去泰国避寒、去日本赏雪就成为风尚。据统计，去年排名前三的韩国今年已经跌出了前十位。 哎，表现不好吗？ 对、 啊、 受火山喷发的影响，今年巴厘岛春节也稍微降温了。东南亚的越南、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成为了替代目的地。长线方面，很多人就去了北欧，迪拜、阿联酋、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长线目的地，都是黑马呀、 感觉都不错。 对、 嗯、 比如说赴北欧加拿大赏极光的线路报名同比增加了150%以上。今年开始执行免签政策的阿联酋春节班期呢提前一个月就爆满了，一位难求。据了解，春节团队自由行春节热门出境城市，最受自由行游客青睐的城市分别咱就列数一下啊。 啊，城市啊， 有咱中国香港， 嗯， 还有泰国普吉岛、日本的大阪、中国的澳门、东京、新加坡、曼谷、清迈、沙巴、巴厘岛等等。而团队游十大热门城市分别是曼谷、普吉岛、中国台北、新加坡、中国香港、大阪、长滩岛、东京、暹粒和芽庄。这些你都去过没？ 嗯、没有。啊、哎，台北去过呀？ 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 台北、香港这都去过。 哎呀，我细数一下，嗯、 剩下一个没去过。 这个团队游的这些我都去过。 哦，真的、啊？ 嗯。然后刚才自由行的这些，巴厘岛我没去过。其他 我连澳门都还没去。 我替你去一去。 是不？我感觉这热门啊，就留给大伙儿吧。我去点那个冷门的，我怕人 来我家吃饭啊。冷门。 对对，哎，这过节要是能叫着朋友一块吃个饭也不错、啊， 对吧？聚聚嘛。 是过年嘛，就要喜庆和幸福、啊。送上一首歌曲吧，《美丽地平线》。同时，也欢迎大家说说自己准备在这一年在哪方面拿个第一呢？ 绝不会是永远，成功的光芒耀眼，大步迈向前，总会有一天。敢追求，敢冒险，才会有明天，幸福自己选，别在乎考验，经得起风和雨，靠我的信念，梦想在眼前。美丽地平线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奥林小克说，刚才谁说苗山是油炸小达人呢？ 感觉是给小达人上刑。 对，这不是给苗山上刑吗？ 赶紧把我的肉炸走吧。 不是那炸，下油锅炸那炸。 是啊，就炸走吧，可能瘦点。 耗，你是靠油呢？那就谢谢您啊。 哎，复炸一下，可能油水走得更多。 熊妈妈说：“完了，听你们这回答，儿子说打明儿起床跑步去， 棒棒的。 这不要当特种兵嘛？啊，当然了，适当的锻炼啊，宝贝儿，练大发了不行。 天冷，还是得多穿点。 您跟刚才那位法官都说了嘛，结合自身的情况， 对， 是吧？然后找一个强度适合的训练。笑眯眯说：我想在校上得第一，行吗？”因为我很容易笑，对自己和其他人都很有好效果。嗯， 要不人家名字叫啥笑眯眯呢？ 他说了，这方面他也特受益，就是老笑着，哎，也特受益。 我其实也是，我好像管不住自己，我好像特别喜欢笑。 那好事儿啊，笑一笑十年少。 所以现在就有点脸，你知道那个脸，就现在觉得。 那我怎么办？固定固定， 你每天早上看着我难为你了，我也都裂开了。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带点胶水来，以防万一 崩开。 多笑笑还是有好事啊。女同胞想，有人说，哎，笑长褶子，你以为不笑该褶子不长？该长就长， 对， 是吧？ 管他呢， 就还好， 就是， 反正我不笑啊。 除了啊， 不是不是， 除了有可能裂大发，其他也没什么副作用。 刚才我们说了，过年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事儿了啊！你说这纽约的年夜饭也是预定火爆，中餐馆排队一位难求啊！ 嚯，怎么回事呢？ 对对对， 据美国的《世界日报》就报道了，农历新年在即，纽约的各大华人区的餐厅和酒楼年夜饭预定就早就开始了，而且一位难求。适逢春节前后呢，既有就是很多情侣喜欢出去吃吃喝喝，又赶上了周末，不少商家就推出了精美的年菜，供这个民众在此期间和亲朋好友聚会同欢。 比如说这个，人家也想了很多好的菜，四季兴隆宴呀，大展宏图宴呀，富贵人生宴等等。你比如说这个发财好事，就是拿发菜呀，好齿，摇祝福，就是人家起着谐音， 哦， 知道吧？ 好意头， 东成西就就是冬菇菜胆， 嚯， 一团和气就是发财原题， 嗯， 是吧？满地金钱就是百花酿花菇， 哇，听上去 年年有余，你知道什么吗？ 是鱼， 香煎龙利鱼， 嗨， 反正就是方方面面吧。这价格也 不便宜吧？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方、这个价格不低，就这样还排不上吃啊？ 是吗？ 对， 排不上， 还不光是这个华人吃。是华人小区的这些店 哦， 哎，但是哪儿人都有，哎呦，趁着机会都想感受一下年味儿。 因为好多外国朋友一到这个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他们也来凑凑热闹， 也很兴奋。 嗯， 他们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这么好吃的。 对，看来美食是全世界人都是不会拒绝的东西、啊。 就是， 这人家经理都说，过年的糕点年货也大卖，比如华人经常吃年糕、萝卜糕、发糕，哎。一天卖上千份， 嚯！一天卖上千份， 对对，有一顾客一次性买六份以上， 我打包走， 送人啊， 送人， 对对，有这意思。发糕嘛，其实你说平常，他关键取这谐音，这不就吐个 好意头？ 对 对 对，行了，咱再看看，这还有一条互动，咱都给人念了。 好嘞， 可爱度老梁说来晚了，我打算在朋友圈的微信运动中拿个第一。有人居然走了3万多步，我怎么跟他拼？ 嘿，我跟你说，在这个微信运动里头想拿第一，这个一切要看您这周围都是什么朋友、 哦、 对吧、 哦、 像我周围没什么爱运动的朋友，所以拿第一不是特别难，但您要是周围的朋友全都是运动达人您拿第一就难了，是不 是吗？ 主要是好友圈互相比嘛，所以得看是谁跟您比、 哦、 我周围的